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55集。 密道里着实不宽敞，带路的唐晚秋还好，严征明却只能一路都低着头了。两侧壁灯上的火光由于有符咒加持，人过不惊。这一路上没人说话，莫名的显得十分压抑。人在地下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兜转不休间，程前心里暗自掐算距离。就在他感觉自己已经快要走出青龙岛的时候，面前又出现了一行石阶。这石阶直上直下的，缝隙极窄，就连水坑都得微微矮身子，其他人几乎是爬出去的。一群修士们活像在毫无形象的钻狗洞。李云终于忍不住低声问道：“ 哎，这不知道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严征明摇摇头，有点艰难地回头嘱咐：“ 这时，你把小师妹照顾好。” 他这一句提醒，让跟在他后面的韩渊也想起了什么。韩渊连忙在怀中摸了摸，摸出了一串挂坠，那正是几年前他在仙市上偷鸡摸狗弄来的搜魂针。针尖有毒，都被塞进了小巧的木头壳里，针鼻处用一根草绳穿了起来，乍一看别有一番沿街讨饭的奇特风情。想当年韩渊刚拿到搜魂针的时候，还寻思着岛上欺负他们的人这么多，说不定很快就被用完了。谁知他凡事有师兄们护着，这三根针竟然一直留到了现在。韩渊将三根搜魂针挂在了水坑的脖子上。 有人要欺负你，就将木塞拔下来，用这个去扎他。 说话间，石阶已经走到了底。唐晚秋一掌拍开了一块石板，两尺多厚的石板炸了个粉身碎骨。这位前辈简直是个横冲直撞的炮仗。严征明快没脾气了，只得默默地跟出来。刚一露头，严征明就感觉迎面一阵海风扑面而来。他定睛一看，原来此地竟是一个秘密的码头，中间只停着一艘船。那船细看并不十分奇特，但却仿佛能融入夜色一样。如果不是近在眼前，几乎察觉不到这里竟还有一艘庞然大物。 上去吧，没有船工。不过你们一系自来符咒功底深厚，船型可用符咒操控，自己看着摆弄吧。要是你们都能预见，就不必这么麻烦了。 唐晚秋惯常一副天是老大我是老二的模样，这话从他口中说出来，本来应该是连嘲带讽他们修为低微的，可奇异的是，这一次他似乎没那个意思。他转头看了一眼黑沉沉的天空与比天空还要黑沉的海，机不可闻地低声道：“ 太快了，还来不及。” 有那么片刻的光景，他整个人似乎都被掩埋在了浓重的夜色里。海风扬起的裙裾与发丝轻轻晃动，险些让人产生一种他有点脆弱的错觉。良久，唐晚秋才说道：“ 那天我其实看见了韩沐春，只是没敢认。我可能为人有些莽撞，一时拿不准他是不是愿意被人认出来。” 可惜他是那样捉鱼待人接物，还没等权衡出来，那人就再也不见了。严征明怔了怔，随即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五年前来东海路上遭遇魔修的那场大战。 你跟你师父年轻的时候有点像。 说着他略低了低头，将一缕长发拢到了耳后。这本是个很多女孩都有的无意识的小动作，叫她做来却好像含着一段触目惊心的前尘往事。 唐婉秋说完了他这辈子态度最温和的一段话，语气再次公事公办地应了下来，对严征明说道： 从这里走了以后，不要回扶摇山，去人间历练也好，找个灵山秀水继续修炼也好，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是扶摇派的。 前辈，我们扶摇派不是早已经没落成不入流的小门派了吗？说出去，难道还会有人知道？ 阿猫阿狗自然没听说过，但该知道的和不该知道的，心里都有数。别磨蹭，上船快走。 他话音没落，青龙岛上突然有一道极强的光束直冲向云霄，一时间整个岛亮如白昼，晃得人眼都睁不开。唐婉秋瞳孔骤缩，面露焦急神色。这时，一直不远不近的跟在最后面断后的程潜突然站直了，缓缓提起双刃剑。 什么人？ 只听空中咻咻数声，一伙蒙面人好像黑鸦一样纷纷落了下来，顷刻间就将他们几个包围了。为首一个人跃众而出，在黑布后面藏头露尾地说道： 青龙岛戒严，从现在开始禁止船只外出。 唐婉秋一抬手捏住程潜的肩膀，蛮力将他往旁边一扯，自己上前： 我从未听岛主说过要戒严，你是个什么东西？ 那蒙面人低低地笑了一声，冲唐婉秋拱手： 真人不必动怒，就算上了船，你们也走不出去。 说完，他示意什么似的一抬头，只见夜空中亮起了无数星星点点，远远看去，好像一群分散的萤火虫。水坑刚刚张嘴要哭，这时一把捂住了他的嘴。李云低声问道： 师兄，那是什么？ 严征明目光转了一圈，就收了回来。 御剑时，剑身受清气激发露出的荧光。 什么？这么多？这是冲谁来的？总不能是冲我们来的吧？ 李云永远属于平时聪明绝顶，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的。他这话一出口，严征明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确实也是，他们几个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门派里出来的不入流的弟子，从未出过山，出一次扶摇山就住进了青龙岛，干过的最张扬的事儿，也就是和几个拉帮结派的散修打一架罢了。对方这样兴师动众，八成是冲着唐婉秋来的。他那个人就是有本事将全天下的人都得罪个遍，保不齐又是从哪儿惹来的祸端。 大师兄，如果不是来找我们的麻烦呢？那 严征明一只手捏住他的胳膊肘，摇了摇头： 这事没那么简单。为什么岛上大乱，唐婉秋不去帮忙，反而要送我们秘密离开？ 严征明敏锐地从唐婉秋那几句不要提自己是扶摇派的警告中感觉到了什么。忽然一直沉默的程潜在旁边开了口： 那个人是周寒正。 什么？你怎么知道？ 程潜面不改色地盯着为首蒙面人露出来的一双眼睛。 他化成灰我都认识。 严征明这个正宗的苦主恐怕已经忘了，他从小就是这样，吵架归吵架，生气归生气，但不记仇。尽管当年摔下高台受辱的事件历历在目，但却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刻骨铭心的仇恨。反正现在周寒正要再把他摔下高台，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了。有那个经历，他更愿意去回忆年少时候在扶摇山上美好快乐的日子。程潜却不一样，每到他练剑练不下去，或者遇上瓶颈，感觉自己无论如何也过不了那道坎的时候，他就会去回忆张大森兄弟和周寒正那些人。随着他修为一日千里， 张大森之流渐渐已经不被他放在眼里，于是他便专心致志地针对起周寒正一个人。程潜扫视了周遭一番，上前一步，微微提高了声音对唐晚秋道： 唐真人，晚辈对岛主的多年照顾甚为感激，只是有一事不明，为什么他会任凭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混入蒋经堂呢？ 唐晚秋被他说的一呆，随即猛地回过头来： 你说什么？ 那为首的蒙面人闻言，目光落在程潜和他手里的双刃剑上。 那天活人鸟感觉到的人果然是你，你这小鬼倒是也有些门道，竟给你躲了过去。 先前他刻意压着嗓子，这一句话却露出了本来声音。唐晚秋就是再耳背也听出来了，脸上顿时露出了无法掩饰的难以置信。 周寒正！ 那蒙面人见瞒不过去，索性有恃无恐地将脸上的黑布面纱摘了下来，露出那张三思后行的书生面孔来。 唐道友请了，不如随我们一同回去陪岛主见客。 唐晚秋先是睁大了眼睛，随即暴怒： 岛主对你恩重如山，你居然投靠他人！ 周寒正摇头晃脑地叹道： 唉，唐真人此言差矣，我本就不是青龙岛的人，这些年也从未投靠任何人，承蒙岛主看得起，在岛上做个挂职护法而已。哎，怎么，难道我记错了？唐真人不也是师从木兰山，并非青龙岛弟子吗？ 唐晚秋哪里听得了他这样的扯淡，二话不说，一把将他背后重剑扯了下来，招呼也不打的横扫出了一片凌厉的剑锋，看不出一点对空中那些御剑者的忌惮，横冲直撞的打算将周寒正的脑袋砸成个烂冬瓜。周寒正轻飘飘地跃到空中，手中三丝扇一卷，雷火之气若隐若现，跟唐晚秋的剑气短兵相接，轰一声巨响，两相消弭，地上竟瞬间焦糊了一片。周寒正此人面和心狠，严正明在旁边观战也看得胆战心惊，蓦地发现自己不会被他轻易摔下高台的结论吓得早了。而那周寒正不但手段不弱，为人还很不要脸，他看起来丝毫也不想一对一地和唐晚秋斗法，折扇一挥，周寒正对天上和地面的众多蒙面人道： 拿下此人！ 你到来世！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